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香露。今天是12月13号，星期四。今天节目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一家创业公司，但是在介绍它之前呢，我想问问大家，您所知道的靠嘴吃饭的工作啊，之最多能挣多少钱啊？当然，这个演艺行业咱们不说啊，什么说相声的呀，唱歌的呀，咱不说，主持人咱不说啊。那有哪些工作是靠嘴吃饭的呢？老师，哎，这个，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培训机构的人员吧，他们都可以啊。还有一些演讲家，到处演讲啊，一堂演讲呢收个几十万，是。还有一种职业，他们的工作呢是在幕后，刚才所说的这个啊，都是在台前啊，他们是有面对面的观众或者是听者的。但还有一类工作，他们是在一个小屋子一个小屋子里面工作，但是挣的钱也很多。他们的工作啊是按小时来算钱的，一小时啊上千啊，好几千。这就是同声传译。曾几何时啊，这是个非常难考的专业啊。首先你要学外语，学外语之后呢，你还考很多的证才能拿到这样的资格。那也许今天听完我们节目的朋友会改变一个看法，那就是也许以后同声传译没有那么好的日子可过了，没有那么风光了。因为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他们做的工作可能会要颠覆这个行业。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北京蓝色脉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 CEO 张冠群。冠群您好。 李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您叫我香露就行了。 香露老师好，我是张冠群，来自北京蓝色脉动科技有限公司。 根据你的了解，现在同声传译两三个小时能挣多少钱？ 现在一元同声传译的一元老师两到三个小时的费用大概是6000元到8000元。 如果你的理想实现的话，他们还能挣这么多吗？ 可能就会没有这么多机会了。 当然前提你还得要实现理想。 对， 今天我们的嘉宾他们是做什么的呢？他们啊是开发了一些技术，这些技术呢应用在一些大型的会议当中，比如说现场有中文的这个演讲演说，通过他们的技术呢就实时翻译成了英文，而且以这个英语文字的形式啊在大屏幕当中出现，大家呢就可以看到了。或者是说有一位讲英语的嘉宾在进行公开的演讲，下面呢都是只会中文的听者，那么可以通过大屏幕来看到啊这位演讲者他所讲的内容，但是是以中文的方式来呈现的。 是的， 哎，这就是冠群他们所做的这个工作哈。换句话说呢，是为大型的会议提供机器同声传译服务。今天的这个冠群也带了一个他的这个手机过来啊。刚才在上节目之前我们也稍微测试了一下，像什么 How are you? Good morning, 这些都还不错。 对，这些蛮准的。 还可以。但是我们之前放了一段这个 Friends 的片段啊，六人行的片段，哎，还不错，也能够识别出一些大致的这个内容来啊。 是的。 哎，首先我想问一下冠群，你们为什么看好这个领域？ 因为最近两年这个 学术界这个人工智能方面的发展非常的快，特别是这个深度模型的这个进展非常快，所以在人工智能领域，语音识别和机器翻译的发展，它的准确率已经有了大幅度的进展。之前我们认为语音识别可能是一个在特别安静的场景、特别标准的普通话下才能有一定准确率的一个技术，但是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应用范围非常广泛的技术。机器翻译也是这样的，之前呢，人工的翻译讲究信达雅，现在机器翻译的准确率或者说它的一个体验已经比较接近于人工了，所以这个技术最近两年发展的非常快，也使得这个技术的落地，也就是到产品去服务我们的大众，这个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 好，也就是说这个同声传译如果要用机器人来做的话呢，是基于刚才你所说的这两个领域的进步。 是的， 一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是机器翻译的。 是的， 就话说把一个讲英文的啊教授他的演讲变成中文，我们可以看得明白的汉字的话，总共分几步呢？ 这里面其实是有三部分的 啊，分三步。 对，这个第一步呢，当然是要把教授讲的语音转成文字。比如说，教授讲的是英文，那我们的机器就要把教授讲的英文的每一个字，把它的语音变成英文的文字。第二步呢，是我们要把英文的这个文字呢做一步语义处理，把教授讲的一些口语化的词、连接的词，还有一些意义不是特别重要的词，我们要把它去掉，变成语法、句法、词法正确的句子。第三步要把这些句子去用机器再做翻译，就变成了中文。所以一共需要三步。 哦，明白了。第一步啊，就是听打，啊，就是比如说教授他是在那说英语是吧？机器人是在听打，把他讲的每一个词啊都听打出来了。 是的。 第二步叫校对， 对， 就有些嗯啊呀，这那个呀，哎呀，这个什么呀，那个啥呀，这些就是比较影响我们文字阅读的这些。词剔除出来， 是的， 是吧？变成了就是比较书面一点的这个英文的文字。 对 啊，第三步就是翻译。 对， 嗯，那你们主要是做的是哪几步啊？ 我们其实这三步都有，但我们最主要核心的部分是做中间这步，因为就像刚才老师讲的， 您叫我香露行，这方面您是老师，我是外行。 刚才就像香露讲的，这一共是有三步，但是呢，中间这步其实相当于是人的脑子，他要把这个这个转写的这个文字要经过脑子的处理，把它理解了之后再翻译出去，这其实是同声传译里面的核心的东西，也是人工同声传译老师最核心的技能。所以我们现在的主攻方向是中间这一步，也就是刚才您讲的把这些嗯啊啊呀这些都给它去掉之后的一个符合词法句法的一个句子。 我觉得冠群你是不是做这个工作做多了，你看你刚才讲的那一段吧，没有一个废话，而且适当的时候都会有一个停顿，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啊每一个词都发音很清晰。 我这摆了一个语音转写的引擎，开着我们的产品，我再看看我们的准确率怎么样。 是不是啊？大家如果再回听一下刚才冠群的那段话，我就感觉好像是一个很标准的哈这样的一个表述。但是事实上，在我们生活当中不会那样。 对，是的。 包括大家听我们的节目，也会有很多口语化的表达， 很多 啊，很多很多哈、啊。如果把这些都一字不落的这个记下来的话，那么就完了。这个看起来很费劲是吧？ 对，是。 而且如果再要翻译的话那就更麻烦了。 是的，对，这样的话翻译就不准了。其实我们是想翻译它的意思，并不是要翻译它的每个字。 好，那现在的技术到哪一步了呢？就刚才你所说的啊，把一个英文的演讲一字不落的把它用这个英语单词啊给它这个记录下来，这个准确率有多高？然后刚才所说的第二步啊，这个叫校对的准确率又有多高呢？ 第一步的准确率如果从词 这个维度来统计的话，可能二十个词错十错两个词，也就是可能是准确率是10%。准确率是不好意思，准确率是90%，错误率是10%。但是如果以句子来做统计维度的话，这个准确率就降得非常厉害了。我们统计了一下，可能只有50%到60%。 嗯，为什么呢？ 因为总是会错一些关键的词。 嗯， 一旦关键词错了，这句的意思就完全变了。 嗯， 因为有很多发音很接近的词。 哦，就是说让机器完全听清楚。还是有一定的困难的。 对，还是有一定困难的。 嗯，好，后面这一块呢？ 后面这一块因为前面的准确率比较低了， 嗯， 到百分之现在是处于50%到60%这么一个准确率， 嗯， 啊，后面这一段现在来看现在的进展还不是很大，在业界里面。 嗯，所以这是你们要专攻的方向。 对，主攻的方向。 嗯，你们能拿到多少？ 我们现在通过机器能达到从5%之前的54%，我们现在能提高到66%，但未来我们能提高到90%。 啊，嗯，未来是 未来可能一到两年的时间能提高到90%，准确率能提高到90%。 你们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自信呢？ 因为这是一个核心的自然语言处理的一个问题。我们之前所做的工作，因为之前。我们核心团队都是在做自然语言处理方向，所以我们之前积累了很多经验。这个同声传译的这一块的技术呢，和我们之前所用的技术非常相似，所以我们有这个信心能把它做到90%。 嗯，刚才你说就是如果每一个词都能听懂的话，能够达到90%的准确率啊。但是如果有一个词没听清楚，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有可能蛮拧，有可能完全不一样，南辕北辙都有可能，是吧？ 对。 所以呢，放在整个句子里的话，它听打出来啊，变成英文的话，这个正确率就只有一半了。 是的， 是吧？ 对。 然后你们想在这个基础上再提高10%，甚至是更高。 对，我们现在有一些提高，但是这个路还有点远。 嗯， 要想真的让机器能理解10句话里面能理解对9句话，还是有挺大的挑战。 对呀，你比如说刚才我开了一个玩笑，说总共分几步。啊，你说3步，我用东北话说了3步，是吧？这个让机器理解的话啊，是不是就有一定的困难呢？ 对，是有一定的困难。 他可能得听过那个小品，是吧？或者他得学习过很多东北人的讲话，然后再结合刚才所说的这样一个语境，他能知道3步指的是3步。 对，机器会越来越智能的 啊。好， 相声小品听多了也就会东北话， 也就会了啊。 对， 你们是怎么训练机器的呢？ 我们有大量的语料去训练机器 啊。比如说 我们做了很多会议，这些会议的音频和会议的速记稿，其实就是发言人的稿子， 嗯， 我们来去训练我们的模型，训练我们的引擎。 嗯，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让机器听得多了，记得多了，他下次遇到的话他就不会错了。 是的，您的表述非常的准确。 嗯，那是不是就只要资料足够多，我给他一座图书馆，是吧？国家图书馆，是不是他就都会了呢？还有其他的哪些技术方面需要攻破的难点呢？ 其实，从这个逻辑上来说，当然是数据越多，数据量越大越好， 嗯， 但是也要讲求数据的准确性和数据的精确性。 嗯。 比如说，这个数据的质量，数据是不是被清理？那个数据清洗，还有一些关键词的提取，像这些技术，在数据处理里面还是有一些小技术在这里面的。 嗯，好，其实我们也知道，目前啊，业界有很多这个大的公司在做这个领域哈。 是的，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这个科大讯飞啊， 是的， 他们就在做这样的一个领域。而我看到的资料呢，冠群他们是今年才开始创业。但之前呢，前8年他都在一个非常大的公司，叫做搜狗，做这个搜狗手机输入法技术的负责人。 是的 啊，那么你怎么来看待你们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竞争的对手？ 当然讯飞是很早就在做这个语音的技术， 嗯， 也是一家我们非常尊敬的公司，包括其他竞争对手也是。但是我们也就是不害怕去跟他们去做竞争，因为大家的方向可能并不一致。 讯飞它的长项呢是在语音识别，但我们的长处呢是在像你刚才说的，我们是在自然语言处理，是在语义理解。 语义理解， 对， 就是把那嗯啊呀废话都剔除掉。 对，想让机器听懂话， 给大家干货。 对，而不是听懂每一个字。 嗯，好，所以不一样。 对，所以有区别， 有区别啊。嗯、好，那你们觉得这个市场大吗？这个前景大吗？还是说未来这个技术成熟了，前景很大？ 因为现在每年在国内开的这个会议，就涉及到国际嘉宾的会议，有大概70万到80万场。但是呢，同声传译的译员老师呢，其实从业人数是比较少的，所以是不够用的，处于一种供不应求的状态，所以才会导致价格比较高嘛。 那你是去做同声传译的培训学校更赚钱一点呢，还是开发这个技术做这个公司更赚钱一点呢？ 我们觉得还是做技术更有兴趣一些。嗯，对，我们希望这个技术将来能替代部分替代一些人工， 嗯， 这样能节约很多成本，或者说让很多场景下就用纯机器去做了，而不需要再依赖人工了。 嗯，好，那现在你们有没有做一些应用？ 现在也有在一些会议上也去做这个同声传译的服务， 就不需要译员了吗？ 对，不需要译员。 嗯，那这个准确率刚才你可说到只有50%多60%多哦。 对，所以这个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机器的纯机器的准确率呢，肯定是不能达到人工的水平的。 嗯， 所以我们在实际做服务的时候呢，并不是只依靠机器，我们会有人工的校对端。 哦，如果没有人工的话，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比如说是一个物理专家啊，来自英国的牛津大学的物理专家在那发表演说。然后呢，看翻译过来的中文，还以为是郭德纲在说相声。 这个其实我刚才还漏说了一步，在做这个服务同声传译的服务之前呢，我们会去把这个演讲嘉宾的一个大概的一个题目和稿子拿过来，我们先把里面的术语先拿到，然后先把这个术语加到我们这个、 哦、先预习一下， 对，先预习一下他要讲什么。 先给机器准备点这个东西，让它先学习学习。 对，确保翻译的是准确的，特别是一些术语词。 嗯，但如果要即兴的话，那这个就必须要借助现场译员他的这样的一个理解能力了。 是的，如果是嘉宾，可能这个，比如说有比较重的英文口音， 嗯， 可能就要借助人工译员了，就不能是纯机器来做了。 啊、嗯，是通州口音。 那应该没问题。 东北口音的英语。那个，所以你们现在在应用的这个场景下是人工智能为辅啊，还是说这个译员，就是同声传译的译员为辅呢？以谁为主？ 我们现在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对中文的转写，中文语音的识别准确率是挺高的。 嗯， 当中文嘉宾发言的时候，我们是不用人工的，就是同声传译的，不用同声传译的老师，我们用机器去做，然后配合我们后端的一些人工修改，然后这个准确率就已经挺高的了。 哦、这个我们也都应用到了，现在发个语音转文字，这个都很精确了。 对，然后我们会把这个中文，然后翻译成多国语言给现场的外宾看。 这个不难。 对，当这个外籍嘉宾上场的时候，如果他是native 的英文的 speaker 的话， 嗯， 这个转写的准确率也是很高的。我们也是不用同声传译的人工译员老师。 你得翻译一下什么叫 native English speaker， 就是他是英文母语。就比如说美国、加拿大，就他是英文母语的，并不是比如说印度啊、日本啊、韩国这样的嘉宾。 嗯， 所以当这个英文母语嘉宾上场的时候，我们也是用机器为主，然后人工修改为辅。但是如果这个嘉宾的英文并不是他的母语，比如说柬埔寨人或者老挝人，那他的英文机器是识别不了的，所以还是这个时候还是得依靠同声传译的老师。 嗯，好，所以这个因人而异。 是的。 嗯，那如果同声传译的这个译员啊，用你们这样的一个辅助工具哈、啊，他现场 是更忙活了呢，还是说它效率更高了呢？ 它轻松了很多，因为其实人工同船的时候是每半个小时或者25分钟就要切换一次，所以通常一个会议，一场会议会至少配备2位同船老师， 嗯， 因为这个对人脑的这个消耗太大，一边听还得一边理解一边翻译。 它是多线程工作，你可以这么理解。 对，它是多线程工作，是的， 比较烧脑。 对，所以它特别累。 嗯， 但是有了机器辅助之后呢，在中文就是中国人嘉宾上场讲话的时候，他就不用做翻译了，我们就用现场大屏幕就投放出来，实时投放出来那个英文和或者其他国语言的翻译，所以这时候同船老师就可以休息或者看一下资料，就比较轻松一些。 哦，就本来大家要花20000块钱请同声传译，现在可能就15000就搞定了。 嗯，是的，可能原来比如说10个嘉宾，这个8个是中国人，2个是老外，现在只需要在老外出场的时候同声传译老师在出场，中国人讲的时候可能就不需要同船老师出场了。 哦，那你整这个东西人家有意见吗？ 也跟同船老师也聊过不少。这个 他怎么看？对，业内人士怎么看？ 还是要适应技术的进步吧，因为这个也这是阻挡不了的一个趋势。 他们认可吗？ 他们还是有一些担心的。因为现在技术并不是特别的成熟，所以他会觉得这个翻译的效果没有信达雅，对这个会议的质量或者说理解上面可能不是太好，这是他们的一些担心。但是同时老师们也看到技术的进步，他也知道这是一个趋势，所以可能也只能去适应了。 现阶段如果我要举办一场国际会议的话啊，这个主办方呢会跟我聊，你是要套餐呢还是要这个简餐呢？套餐呢有人工翻译，简餐呢是机器翻译，套餐贵，简餐便宜， 可以搭配着来， 可以搭配着来。 对 啊，你们在开发客户的时候，这个相关的这个机构，比如说啊一些会务公司啊， 对， 他们认可你们吗？ 他们一开始是都是拒绝的，可以说是都是拒绝的。 怎么拒绝你？ 因为他们还是比较传统的行业，做了这么多年都是靠这个人工译员来做的。当这个技术出来之后，因为他没用过，大部分都没有用过，所以听起来感觉这个变化太大了，可能一时接受不了。所以我们在开发客户的时候，每次都要拎着我们的设备现场去给客户演示。 你们是做陌生拜访吗？上门推销啊？ 也是参加一些会议，积累了一些客户，也朋友也推荐了一些。 就是那正举办国际会议呢，然后你们就去了。 啊，对。 去砸场子， 去接触客户 啊、那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当中，你们现场会演示？ 现场不能演示，是到会后之后跟这个会务公司的人去约到他们公司去演示。 要经过几个回合的这种交流也好，演示也好，人家才会慢慢的认可和接受你们。 第一次拜访这是一次，然后演示，然后再给领导演示，这就2次，然后还要在其他的一个会上去试用，这可能3次，三次之后他们才会慢慢接受这个东西。 过程每次都要这么开发的。 对，现在市场是比较曲折的。 换句话说，就现在市场还依然没有达成共识，就是很认可这个。 对，还处于一个需要被教育的阶段，大家还不是就上来就可以全盘接受这个新的东西。 那在开发市场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们有哪些体会？结合自己的技术和这个公司创办的这个时机。 市场其实是比较谨慎的，他对这个准确率的要求不是说80%、90%，可能是要98%、99%。所以尽管我们的技术很好，但是技术纯机器是做不到这个准确率的。所以如果我们要落地去做服务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有保底的方案，包括机器加人工的方案，包括纯人工的方案，然后才能去做这个落地的服务。这和我们去单做技术或者从技术思维去思考问题，这个是不太一样的。 我觉得冠群讲的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 在搜狗的八年，你都是在做技术， 是的， 是吧？ 对， 没有涉及到这个市场开发，或者是给客户提供什么样的可选方案这块。 对， 这是你创业之后要面临的工作。 对，是的， 就是说不能够直接就是我做技术的你们去用，你还得考虑到客户能够接受什么样子。 是的， 啊，怎么才能够让公司现有的这个业务能赚起来？ 对， 所以你这个那。我还有一个套餐，是吧？你再提供了一个套餐，就是，介于刚才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就是我又提供人，我又提供技术，组合着来。 对，这现在是一个比较现实的一个方案。 嗯，这跟你们当时出来创业的时候想象的是一样的吗？ 因为之前还是技术思维主导，因为做了好多年的技术。当我们碰到技术问题，或者说看到机器的偏差，或者说我们说 bug 这种缺陷的时候，我们可能容忍度是比较高的，但是在客户那儿看来，这个容忍度是非常低的， 嗯， 他是不能容忍的。这个是我们之前对市场这个预期，可能没不像我们想的这么严重，因为他们对这个错误率的容忍度非常非常的低。 嗯，我觉得刚才冠群讲的这一段经验哈，就值100万，特别是对于初创公司来说啊。因为有可能你不适当的调整的话，不快速的转变的话，你这个项目就黄了。 是的， 要好，我们即将进入的是这一节的广告哈。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职场帮帮团。为什么在大的公司待挺好的啊？而且呢，还是全栈工程师。大家知道什么叫全栈工程师吗？我换一个词，大家的理解叫全能工程师，啊，前端后端什么都会的那种啊。为什么自己要出来干呢？何苦呢？那在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职场帮帮团特别策划创业思想会，稍后见。Doesn't need his name up in lights. He just wants to be heard. Whether it's the beat or the mic, he feels so unlike everybody else. Alone, in spite of the fact that some people still think that they know him, but he knows the code. It's not about the salary. It's all about reality and making some noise, making a story, making sure his click stays up. That means when he puts it down. 都是好社区。 爸，您这唱什么呢？ 魅力社区之歌啊。咱们社区报名参加了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这是活动的主题曲， 哦， 每个社区合唱团的必学曲目啊。 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哎，那您跟我说说都怎么评啊？ 关注北京城市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详细信息啊上边都有，咨询电话8501-3006。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致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保健品不能代替药品。 我是李爽，阅读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啊在书中啊找到我们心灵的港湾，找到我们再往前前进的台阶，提升我们的智慧，扩展我们的眼界，在书中啊探索我们生活的乐趣。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北风3-4级，阵风6级，转南风2级左右，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欢迎您继续收听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换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换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香露。今天是我们的特别策划创业思想会，今天的嘉宾呢是专注于做机器同声传译服务的，来自北京蓝色脉动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创始人 CEO 张冠群。冠群你好。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冠群忍住了老师两个字。 是的，被您看出来了。 你好。冠群呢201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啊硕士研究生。2010年呢就进入了搜狗做这个手机输入法的技术相关的负责。那么后来呢就开始创业了啊。 是的。 创业呢也是第一次是吧，今年才开始创业啊。一下子呢就看中了这个机器同声传译的服务。刚才也谈到，就是说目前技术的发展还是处在一个起步啊 早期阶段 啊的一个阶段，所以说呢还是需要人工的辅助的，就是这个同声传译译员的辅助。更多的呢是把这个英文呢啊转换成这个就英文的语音转换成这个英文的文字啊，这个阶段。那么你们有没有就是在练手，刚才说的很多啊，客户同意了你们的这种套餐啊，机器加人工的套餐，你们有没有实战的去演练一下？ 有很多实战的经验。 嗯，你跟我们说一个呗。 有大会有小会。小会可能是我们认识这些朋友啊，或者小范围的会议，这个错误率可能这个大家只是把这个机器同传的作为一个辅助。对这个错误率还容忍度还是比较高的。但是这个大型的会议真的是商用的情况下，我们就不能用纯机器的方案了，我们就要准备多套方案。第一套呢首先肯定是纯机器的方案，第二套呢就是机器加人工的方案，第三套呢就是纯人工的方案。 弄三个屏幕啊现场比较一下。 是我们要准备三个方案给我们的甲方，然后这样能保证这个会议没问题，能正常的进行下去。 好，那现场有没有出一些状况？ 这个状况还是挺多的。比如说我们用纯机器的，我们用机器的时候呢，现场需要网的，但是当这个会议人数非常多的时候，可能这个网络就非常的不稳定啊，这个时候就得有一些工程上的解决方案，比如说拉网线，比如说建移动热点啊等等。就是 这对你们来说还不是小菜一碟。 但是这个工程，就特别是这种特别大型的会议，这个每一个地方的改动都要涉及到各个环节，要各种协调，要各种沟通，然后要想解决办法，也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 就是说 这个协调工作啊是很费劲的。 是的。 技术事儿倒不难，就是搭个网线什么的倒不难，是吧？ 对，因为从实验室或者说从我们公司这个出去之后到会场，这就环境是 环境不一样， 环境完全不一样。对， 是。那这个在翻译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状况？ 翻译当中也有一些状况，比如说有一些专业的术语词我们提前没有准备，结果翻译出来不是这个不是很专业，然后被这个嘉宾有一些质疑。 就是演讲嘉宾也会看一下屏幕。 很多嘉宾是看一直盯着字幕看的。 哦，看他的意思有没有被原文的翻译出来。 对，是的。因为这个字幕是在现场，它是一直在滚动的，它其实是一个视觉焦点。然后有可能部分的观众和嘉宾的外语水平也不是特别的棒，所以他会一直看着这个字幕。当发现有一些可能翻译的有一些有点不太专业，或者甚至有一些搞笑的情况呢，他也会跟我们说，也会拍下来。 会变成搞笑的状况吗？ 会有一些 真成相声了。比如说呢，举个例子。 比如说哎呦，这突然问一下我可能有点想不起来了。反正有一些这个那个 就是发音很近的一些词。 对，发音很近的一些词 解错了。 对，比如说这个博士翻译成了医生 ，doctor 啊，比如这种情况会有 ，doctor 它有两个意思嘛，一个是博士，一个是医生。 对，但是这个其实请的嘉宾是博士了，他的这个 title 介绍的时候都是谁谁谁博士。 张博士。 对，所以这个嘉宾上来一看，哎，给我翻译成医生 了，张大夫， 哎，我又多了一个职业。哦， 活跃现场气氛了啊。 对， 那你们在背后那不得紧张死了。 其实还好。 客户最后付钱吗？ 付钱，但是也是会给我们提出一些建议的。 好，所以这个过程看来路漫漫其修远兮啊。 对，不是一帆风顺的。 那换句话说，你们现在创业时候早不早？就是有人说了啊，这创业早了也不行，晚了也不行。早了呢，各方面环境不成熟，技术也不成熟，是吧？这个最后呢，我们成了这个先锋了，先驱了。那么晚了也不行，晚了呢，人都已经把这市场占了，再好的技术，再好的模式，也没有我们的份额了。 是，这个时机其实是挺重要的，但这个时机呢，也不是可以选择的。是你想去做这个事情，你看好这个事情，你就去做。 老天选择了你们。 对，万一你运气好，碰到这个时机是正确的，你可能就成了。然后，如果你运气不太好，碰到时机不太好，可能是特别早期或者已经到成熟期，那可能成活的几率就比较小了。 你认为目前这个时期刚刚好？ 我认为还算刚刚好。 就是未来这个发展的速度会提速吗？就是说这个刚才你谈到是机器学习啊，这个语义学习更专业一点啊，这个技术的发展会越来越快吗？ 是的，我可能相对会乐观一些。我觉得在一到两年之内，这个技术会有一个质的变化。 这是你个人的理解，还是说整个同行业啊，国内国外都有这样的认可呢？ 我是比较特指我现在所面临的这个问题。我觉得1到2年之内会有质的变化，但是从大的方面来看，人工智能的技术的进步最近几年一直是非常快的。这个是业内都公认的。 现在啊，冠群和他的团队加一块啊是9个人。 是的。 有几个是前同事？4、5个。 有1个2个3个。 3个。3个。9个人还算是一个初创型的公司啊。拿到融资了吗？ 正在寻找融资。 你看现在都说这个资本寒冬啊，大家更谨慎，所以你们在谈融资的过程当中，是不是这个时间点选的不是很好啊？ 是，确实这个时间点不好，但是这也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我们也碰到这个环境也只能接受。但是我们还是相信好的项目或者说好的产品还是会被人所接受的。 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职场帮帮团啊，能够给 冠群以及他的团队啊带来一些新的机会啊。当然我们每周四都会聊创业，也希望能够给每一位来到节目当中的创业者啊，这些追梦人以更多的展示的平台和拓展的机会，链接的机会。 对，所以非常谢谢祥龙老师。 嗯，那么投资人对你们提出哪些问题，他们关心什么？ 投资人关心的问题可能集中在几点，一个是市场规模有没有这么大， 嗯， 然后第二个呢是说竞争对手比较强大， 嗯， 你们这个怎么看待跟他们的竞争， 嗯， 主要是这两个问题。 嗯，市场规模这个、其实也是我特别想和你探讨的，就是其实很多问题啊，包括很多技术最开始是解决某一个领域的， 对， 但最后呢哎变成了其他的一个领域广泛应用的技术，是吧？ 经常会有这种例子， 是吧？ 是的。 对，你像这无线电，那无线电的诞生它肯定不会是因为有了、嗯、为了广播为了手机，是吧？ 是， 对，很多领域都是这样的。那你们没有考虑过这个领域其他的市场空间呢？ 怎么说呢，我们首先觉得这个同声传译这个市场也不能说是一个小的市场， 嗯， 因为可能现在市场规模小是因为受限于同声传译译员老师的从业人员比较少， 嗯， 所以很多场景下可能就没办法去应用这个同声传译了。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当机器这个价格越来越廉价的时候，它的这个场景会被激发出来，它的需求会被激发出来。我觉得后面就从那个今后的这个但凡是国际会议，机器同传可能会成为一个标准的配置。 嗯，好。其实冠群你还是在这个会议当中啊去找市场，当然这块市场如果能够完全替代了同声传译的话也很大，是吧？这本身也很大，大家算一下同声传译的这个费用就能算出来啊。 嗯， 但事实上就是是不是只要有国际间的交流啊，不管是这种人和人之间的还是这种艺术和艺术之间的啊，艺术和人之间的交流，是不是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空间和市场呢？ 对，是这个。确实是这么，确实是这样，而且技术是有相通性的。 嗯、 我们要解决的是机器去听懂人的话，这个首先我们会专注在这个同声传译这个市场、嗯。但是因为技术相通性，可能这个技术在后面会被应用到更广泛的市场。 嗯， 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考虑都能应用哪些市场，但是我觉得这个技术一旦突破的话，应用场景会很广泛的。 嗯，好，那么你是做技术出身哈？ 是的。 现在要负责很多领域，适应吗？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不是很适应。 嗯， 对，因为做技术嘛，还是喜欢躲在这个电脑后面，就像捧哏一样站在桌子里面， 像议员一样。 对对，喜欢站在桌子里面，不太喜欢这个抛头露面去销售啊，去演讲啊之类的这些。 嗯。原来在搜狗工作的时候就是刚才你所说的这种状态 啊。是的，就是这种状态、 嗯、 就和机器打交道的人那个时候多，和人打交道的时候少 啊。那你看雷军啊，好像也是你刚才所说的这种状态，但是跟现在好像有很大的不一样。 不得不这样，不得不这样、 嗯、 因为为了企业的生存和产品的不断的进步，不得不去做一些看起来自己之前没怎么做过、嗯、或者是觉得不太擅长的事情， 嗯， 也要去尝试去做一些新的事情挑战一下。 这些在你创业之前就考虑好了吗？ 其实听说过也想过，但是和实际是不一样的、 嗯、 脑补的和现实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嗯，就创业的之前更多的还是想技术。 对，也可能有一些吧，就会觉得这个自己要不要去做一些商务啊，做一些市场，但是因为也没这些经验，所以想着可能也想的不是很准确， 嗯， 但当真的做了之后，体验那个实际的感触才会更真切。 嗯 嗯， 好，那你看你原来在搜狗做挺好是吧？ 嗯，还可以吧， 还可以是吧？自己出来、嗯，然后还自己要花钱雇。这个人啊还要租办公室啊，目前还没有拿到这个融资啊。这个 是 这个前后的压力转换是不是很大呀？对你们来说。 对，压力是挺大，因为在之前在公司工作的时候可能不会想这么多事情。 嗯， 我把我自己的技术这块的事情负责好， 嗯， 做好这些事情就行了。 嗯、 但是 如果创业的话，这个各个方面的压力就会接踵而至，身体上的、心理上的、各种各样的，来自客户的、来自员工的、来自这个伙伴的各种压力都会有，但是怎么说呢？因为之前在搜狗工作时间也挺长的，也完整的经历了搜狗手机输入法从零到一的过程，我还是想再去挑战一下，能不能自己去完成从零，自己和我们的伙伴们一起再完成一次从零到一的过程。 其实，在互联网公司工作也是一个压力很大的，也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事情，是吧？ 是的。 但这种挑战和自己创业挑战不太一样。 对，差别很大。因为在公司工作，其实每个人是负责自己一块业务的，其他人的业务你是不需要去涉及，也不用为他们操心的， 到时候交活呗。 哎，对，只要配合好就好了，各司其职，但是创业的话好像什么活都得干， 是， 对，所以各种心都得操， 这样一下子就会感觉好像时间不够用，是吧？ 对， 精力不够用。 对，精力不够用，时间不够用，会，对，感触特别深，有时候压力也会比较大， 是，再加上原来大公司福利还挺好，是吧？ 是，原来我们 生活不用愁， 老东家的那个福利待遇还是挺好的。 对，那现在啊，这个初创公司你怎么来稳定军心的哈？你要做这个指导员是吧？又要做这个参谋长是吧？你要做很多的工作。 对，其实核心还是大家看好这个事情，然后愿意一起去努力。因为核心团队都是我在搜狗时候认识的同事朋友，之间相处也都在五年以上，所以相互也都很信任，因为他们也帮了我很多， 当然这目前还只是在初创期啊。 对，初创期。 你往后有没有预想到一些困难以及怎么去解决和面对？毕竟你们是今年才成立的公司啊。 是，只能随遇而安，一步一个脚印，一点一点走吧。 从成立到现在，你们有做过调整吗？有没有走过一些弯路？ 我们其实一直都在调整，我们的产品改来改去，改去改来，各个版本迭代，然后有新想法就去试，就去做，就去看。大的调整倒没有，但是小调整很多。因为做这种互联网的产品，或者说技术型的产品，还是以这个做出来然后迭代出来看效果为主，所以我们中间的尝试会非常的多。 这种尝试可能大家不是很清楚啊。 对， 比如说哈，我们还回到刚才这个翻译的这个过程当中哈，你们主要是在哪些领域不断的做迭代呢？ 我们，您指的是在行业还是？ 就是在你们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技术领域 啊，主要是迭代我们的产品。我们产品是拿来给客户用的嘛，在用的时候就会发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发现问题之后就去解决，然后解决呢有各种各样的方案，这个方案呢做出来，没做出来之前我们不知道好不好，但那比如说 ABC 三个方案，那我们都得把它做出来，做出来实际去一测，哎 ，C 方案好，那我们就用 C 方案，但 A 方案的和 B 方案的时间可能就，就花掉了，所以这个时候是迭代比较多，然后改动比较多的时候， 就是一旦面临客户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没有想到的问题就都出来了， 对，技术问题、产品问题、工程问题，各种各样的问题都会出来， 是。那事实上呢，在创业之前啊，冠军他们就已经开始着手做一些小的这种模型。 是的，我们主要是为了验证这个需求，验证有没有这个市场的需求。 就是尽管当时还是很看好，但是一旦投入到市场当中，和客户的这种交流以及应用的过程当中，还是有很多想不到的问题出现。 是的，这个所谓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当你真的从实验室走出去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你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个时候就迅速调整。 那你们内部有没有一些方向性的这种不合啊，意见不一致的情况？ 大方向没有，但是小的上面还是多少还是会有一些的。因为毕竟这个事情还是处于一个早期阶段，大家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想法也比较正常。 那你善于 沟通和管理这些不同的意见吗？ 通常来说是以效果来做决定。 嗯， 就每个人都可以提方案，然后我们做出来之后看哪个效果好就用哪个。 嗯， 因为在没做出来之前，大家都是停留在原型，停留在设计稿阶段，这个时候是很难有体会的。 嗯，这个跟在大公司做事儿做一个项目有什么不同吗？ 大公司很少会有这么频繁的方向也好产品也好的迭代和调整。 嗯， 但在我们这里这个小船掉头非常容易。 嗯， 我们调整也很快，这个和大公司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 所以必须要马上转变一下自己的这个思维方式和这个认识。 是的，因为我们对市场的认知也有限，虽然在这个市场也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毕竟认知是在逐步加深的。当我们认知更深了之后，我们会发现我们产品有一些问题，我们就要随时的就去调整。 就是现在做这种国际会议的公司，他们对你们有没有提出一些他们的需要，他们的要求？ 他们最大的要求就是准确率。 嗯， 就是要给我多套方案，要保证我这个会议顺利进行，别到这个嘉宾上来演讲，然后你们的字幕都没有了，那这是不行的，这个是客户接受不了的。 嗯， 所以我们在工程保证这块、服务保证这块也下了大力气。 嗯，我打个比方啊，比如说要请一个诺贝尔这个获奖者啊，诺贝尔奖的获奖者来，你们在做准备工作之前，会不会去搜集他很多次公开演讲的这个录音啊、视频？然后让机器先学习学习。 是的，我们首先问主办方这个嘉宾是谁， 是谁， 然后有没有他演讲的主题，甚至他演讲的一些那个演讲稿或者是 PPT。 嗯， 然后我们去搜索引擎去搜索他之前的历次的演讲， 嗯， 他的一些个人介绍，他的一些专长领域。 嗯， 对，这对我们做好这次会，这都是提前要准备的工作。 嗯，所以还真不仅仅是这个，还专注原来这什么语义学习啊，这个技术方向啊，还有很多，就刚你所说的这个针对于这个会议特定准备的工作，针对于这个演讲人特地准备的工作。 对，是的，是这样的，就是线下的工作也挺多的。 对，那这几个人忙得过来吗？ 暂时还行。 嗯， 如果规模上去了之后就忙不过来了。 是，暂时还行啊。那钱还够花吗？ 暂时还够，所以不过那个因为一直也是有收入的，也不是完全在垫钱在做这个事情。 嗯， 因为本身做服务也是付费服务，也不是免费服务。 嗯，所以这个状态其实还可以，还至少能够养活着你们不断的去开发这样的技术，或者是不断的迭代自己的产品。 对，因为我们是比较看好这个事情的，所以我们也得先保证自己活着。 嗯， 当没有融资的时候，我们也得自己养活自己。 嗯，好，最后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啊，对于想创业的朋友，特别是做技术想创业的朋友啊，你有哪些建议给到大家？ 谈不上建议吧，可能也会有一些体会。 嗯， 因为做技术的人，因为我做了好多年的技术， 嗯， 当然现在也在做，做技术人可能，比较理想，有时候甚至有点轴， 嗯 嗯，但是市场是灵活的，可能做对程序员来说只有零和一的世界，但是在真实世界里面会有零和一之间会有很多有0.1、有0.5、有0.25，有很多这样的情况，所以要。怎么说呢，要去更灵活的去适应这个市场也好，社会也好，而不是去就是只顾自己的理想而不顾现实社会。 嗯 嗯，这是一点体验吧。 嗯，好，对于程序员来说，除了二进制还有十进制。 是的，还有各种小数分数。 谢谢，谢谢今天冠群来到我们的职场帮帮团节目当中做客，我们也祝福每一个有理想的创业者能够有志者事竟成。接下来是北广歌舞，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3， 朋友们明天再见。 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How many seas must the white dove sail before